陈庄出口吉达、八达岭奥莱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来关注路况，目前京通快速出京方向高碑店桥有事故，后车多，受其影响，通惠河北路出京方向全线车多，建议绕行广渠路或朝阳路来行驶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嘿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接下来两个小时我陪你回家。中国歌曲排行榜第一小时呢是一周音乐大事记，我们首先要说到三年前2015年2月5日张信哲推出了还爱专辑，还是还爱专辑，一会儿大家听听就知道了。一方面呢与吴青峰、火星电台、李荣浩等这个非常年轻的这些音乐人，很活跃的音乐人一起来合作，另外一方面歌词方面邀请到了前辈著名的李格弟来打理哈。今天第一首歌曲到底是还爱还爱还是还爱还爱呢？张信哲。 所有爱过的人我现在还爱，因为很多失败现在已经不再是伤害，因为爱情不再是一种债，恩怨一笔勾销，还有温情在，不再去计算，也不再等待，只是感激有这么些爱人存在，回忆至少不是一场空白。所有爱过的人我现在还爱， 还爱所有爱过的人，我现在还爱。 在前几年，火星电台真的是创作制作了好几张非常出色的专辑，比如说陈奕迅的《迷闪》，后来还有杨乃文的《离心力》，以及张信哲的《还爱》。比如说刚才这首张信哲的专辑主打歌曲《还爱还爱》呢，火星电台来作曲，那么作词人是李格弟，他在歌词里用到了28个“爱”字，真的是爱了，还爱呀、啊！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，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哈、啊，麻烦你跟着我一起在好听的音乐当中一起来回家，忘掉这一天的烦恼啊！一周音乐大世界仍然是2月5号，时间我们调到23年前，那时候你多大？1993年，王菲推出了个人第5张专辑《执迷不悔》，其中这首普通话版的主打也是王菲第一首作词发表的歌曲。 这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，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，算是深陷，我不顾一切，就算是执迷，我也执迷不悔。别说我应该放弃，应该睁开眼，我用我的心。 只能。 早早应该离开，有几日再相拥，前面是推开，双手都无用，口中声声别了，难掩渴望面容，那次季候风所中，你似季候风，抵挡计划全因无用，然后是场空，加上必死的伤痛。沉迷怀念，放开，不跟你娱乐，怎么？内心一再汹涌，仍然来去匆匆，怎可说沉重？可惜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浓，这次季候风吹得也爱哭，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。 王菲1993年的《执迷不悔》和《季候风》啊，这两首歌呢都是王菲啊，那时候叫王静文早期的代表作，但也都是翻唱歌曲。《执迷不悔》的原唱是凡人二重唱的《深夜》，而这个广东话怎么讲？季候风啊，《季候风》是张琼瑶《有一天我会》的粤语版的翻唱啊。好，一首音乐大师季，接下来到2月6号，关注两张14年前的作品。先来说说2004年的2月6号，戴佩妮推出了新歌加精选集 So Penny 好佩妮。五首新歌分别是重新演绎写给许茹芸的透气，写给李心洁的透明玫瑰，以及当年的新歌防空洞黑眼圈，和马上要为你安排这首歌辛德瑞拉陪你。 没有华丽衣裳，没有钟声的敲打，没有带花香，没有舞会装，她的名叫辛德瑞拉。不爱说话，不懂装傻，人别人叫她丑小鸭。 到处想法。 听到这是戴佩妮的《辛德瑞拉》，这个前奏大家非常熟悉哈 ，S.H.E 的《波斯猫》，选自2004年2月6号发表的专辑《奇幻旅程》。在第二年设立的中国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颁奖典礼上面哈，这个 S.H.E 再度获封了年度最受欢迎组合大奖。 爱上他危险，不爱他10年4年。

第十九位，迪玛希，荆棘王冠，《The Crown》。第十八位，周笔畅，《风》。第十七位，林俊杰，《伟大的渺小》。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。 第十六位，李健，王俊凯，《雾中列车》。 远方我来了。 第十五位，王凯，《往事流淡》。 低头低处，身人万丈，挥出空拳，没有方向。 第十四位，莫文蔚，如初之光， Let there be light。 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，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。 第十三位，张韶涵，剩下的自己。 怎样才能够不要离别，逐渐慢慢忘记的昨天。 神州同步音乐共享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华都天安门酱酒，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，北京礼物，春节团圆，天安门酒带回家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The weather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夜间受冷空气影响，最低气温可达零下十度。明天早晨出门要注意防寒保暖。明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，风力不大，气温略有回升，扩散条件比较好，适宜人们户外活动，有利于交通出行。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，偏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零下十度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偏南风二三级，最高气温三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，遗精早泄，尿后余沥，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点资讯。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。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，寒假首部《萌犬合家欢》动画《狗狗的疯狂假期》已于上周五在内地公映。日前电影发布了一支口碑特辑，不少家长和小朋友都畅谈了自己对于影片的理解。成人观众表示看完电影深受感动，而小朋友们则金句不断，秒变十万个为什么，各种奇葩问题让大人们忍俊不禁。热播网剧《无证之罪》的续作《原生之罪》开机拍摄，韩三平监制，叶伟民导演，翟天临、尹正、白冰、严卓林主演，预计于2018年第四季度上线播出。由钟汉良、江疏影、李晟、炎亚纶等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《一路繁花相送》定档2月7号在 PP 视频全网首播。日前曝光的片花和剧照中，唯美清新的质感画面，让等待两年之久的剧迷们更加迫不及待，想一睹风采。网综《机器人争霸》近日在京举行启动发布会，明星嘉宾 Angelababy、 李晨、林更新、盛一伦纷纷亮相。作为唯一的女性嘉宾， Angelababy 也展现了对机器人领域的十足热情，更表示想动手制作机器人，可以和儿子小海绵有更多共同话题。节目预计于3月上线。 以上九七四饭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，下一时段我们再见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这里是正在直播两个小时的中歌榜，第一个小时一周音乐大事记啊。你说现在到底是冬天还是春天已经来了呢？没错啊，刚刚迎来了立春的节气，可是春节还没过啊，今年实在是太晚了，春节赶快过完吧。2007年2月8号，老狼，北京的冬天。 北京的冬天，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，有人开始忧愁，想念着过去的朋友，被风吹进来的那一天，候鸟已经飞了很远，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。冰冷的早晨，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，拥挤着的人们，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，匆匆走过的时候，不能发现你的面容，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。北京的冬天，飘着白雪，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。想你的冬天，飘着白雪，丢失的冬天让我无法拒绝。 远方的城市里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，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。北京的冬天，飘着白雪，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。想你的冬天，飘着白雪，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。 11年前通过本节目首发，老狼第三张专辑同名主打《北京的冬天》。说到90年代内地的校园民谣，老狼跟高晓松当然是最成功的搭档，但是在老狼的音乐当中，玉东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存在啊。这张专辑里的《北京的冬天》还有《情人节》都是翻唱玉东的作品啊。11年前他来做客中歌榜，我记得他跟我说，玉东在中关村一家公司上班，这也是这么多年里唯一听到的玉东的下落了。尽管远离了歌坛这么多年，但是玉东的音乐始终被很多人所惦记，包括我个人非常喜欢的露天电影院等等啊。 一周音乐大事记，下面则是比较新一点，六年前2012年的2月9号，杨坤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《真的很在乎》。 走过的时光就像一本书，每一步路途都写着感悟，来不及回顾，细细阅读，下一章就催促我上路。夜深人静后，常常很想哭，所有的往事都呼之欲出。其实我心中好想倾诉，只是我不善让心事流露，不停地追逐那光荣与财富，多虚无却忽略最贴心的眷顾，不停地付出赢得了全部，都不如那拥抱的温度。我像个观众看自己演出，随剧情追溯消失的感触，火阑珊处我已知足，世界再荒芜我还有一棵树，回首来时路我真的很在乎，这一路走过的和收获的幸福，眼泪有多些，想说我真的很在乎，只剩一个人宿醉的孤独，多无助，就仿佛一场梦要落幕，爱我的人你们都身在何处，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，好想说我真的很在乎。 华晨辉都能够知道这是杨坤的 vocal 啊，这是一个歌手最基本成功的一个要素，就是他的声音要有辨识度啊。杨坤真的很在乎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17年前2001年的2月9号，伍思凯 Sky 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想念啊，跨进新世纪，他仍然用非常清亮的高音来获得大家的关注啊。在90年代我做 DJ 的生涯里面，伍思凯是节目当中经常要出现的歌手啊。想念 季节让街头橱窗换个不同的模样，好像抓不住时光，霓虹灯在我眼前不停不停闪，好像金特旁映眼眶，想起曾在我身旁分享心情的那个他是否还无恙，我有些想念还在我心中收藏，点点滴滴那段时光，生命某一段因为你而发亮，直到今天还不能忘，哦，有些感伤关于我们的距离，

想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在唱这首歌，举手给我看一下。啊，我们要继续为1983年2月9号发表这张专辑打 call 哈，潘越云的第三张专辑《胭脂北头》。李寿全呢，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，我居然和李寿全老师成了朋友。李寿全在《天天天蓝》之后呢，继续担任了潘越云专辑的制作人，而且在唱片企划上面第一次有了序的概念，整张专辑有一种商事的主题的概念在里面哈。野百合也有春天就收录在里面。在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啊，台湾地区的唱片，尤其是滚石，然后是飞碟，为大家带来了简直是无法计数的感动啊。好，那接下来继续来听歌。2006年，12年前2月10号，阿令发表首张专辑同名主打《失恋无罪》，那个时候他在 Avex。现在呢有很高的知名度了哈，刚出道的时候被这样形容，有着和阿妹几分神似的嗓音以及酷似 Jolin 的甜美外表。 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，你觉得疲惫，你一句话就逼我撤退，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，忍住眼泪，我尊重眼泪。 成名曲《失恋无罪》，这里是吉林，正在北京有广播为各位带来中歌榜一周音乐大事记啊。 在本周日2月11号是美国著名女歌手 Whitney Houston 的逝世纪念日。2012年的这一天，她被发现在洛杉矶 Beverly 某酒店去世，享年49岁。我们来听一下她的名曲，也来纪念一下她。这也是她所主演的电影《保镖》的主题曲，全球闻名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。 Should stay, I would only be in your way. So I'll go, but I know I'll think of you every step of the way.And 哮天犬怎么又汪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。 你担心春节红包抢不上 ，WiFi 太差，还被别人分流量，这种时候只有他能帮你忙。斐讯路由器信号强到没有强，春节抢，信号强到没有强，京东斐讯商城下单品质有保障。

胡彦斌，你要的全拿走。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好还是很难唱的啊，中间几个连音打破了传统情歌的一些写作的模式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。R&B 以及呢 EDM 的混搭新歌三号啊，是最近呢正在歌手啊这个芒果台歌手征战的 Angela 张韶涵 OST 市场频频发力，为电影电视剧《恋爱先生》演唱的主题曲《剩下了自己》本周 Top 40第13。那么本周的新歌三号是为电影《南极之恋》所演唱的全球推广曲《没离开过》，这曾经是林志炫改编 Celine Dion 的 A Surrender。 爱过也失去过，唱过爱的天与色，摆脱命运的捉弄，我知道我要什么，有一份难言的感动，用所有情绪柔和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，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，如果没有你，我眺望远方的山峰，却错过转弯的路口，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，没离开过，我寻找大海的尽头，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心呼风， Right now 就从这一刻，我要拥你在怀中，给你加倍的温柔，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，请听我说， 心。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本周中国榜 Top 40新歌四号来自拉拉许佳莹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？是许佳莹跟她的老搭档葛大为创作的一首歌曲，用了非常欢快，让人听了以后心情很愉快的复古 disco 的编曲啊。另外呢，有一个可爱小孩子的声音是编曲人陈星汉的儿子来客串的。大家多愁善感，只是暂时的，应该活得更洒脱一些。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中国榜带来本周 Top 40的推荐新歌五号啊！你看，现在所有的人只要有机会都能够加入到 OST 的阵营当中来。一年都没有发新作的五月天，最新上线的一首新歌就是一首 OST， 他们为春节贺岁电影《捉妖记二》所演唱的一首主题歌，叫做什么歌？有理想有梦想就要去努力，有雄心有抱负，结果也要看清些，有悲伤有痛苦，但最后一定会学到什么。 你是否问过自己拥有什么，为了要拥有那些付出什么，追求的人生换来那些什么，最后能带走什么，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，已不想单身

的推荐来自六号，同样是一首 OST， 李玮为电视剧《初遇在光年之外》演唱的片尾曲《光年》。这是一部呢主打青春热血二次元的影视作品哈、跟这个李玮的上一张专辑《城市之光》没有关系哈、好，接下来呢他的声音只要一唱出来，立刻呢鸡皮疙瘩就是啊，哇，太好听了哈、我们来听一下周深《深的深》专辑当中由高晓松、尹月、钱雷通力协作写的这首歌《一缕执念》。介乎于女生和童声之间的魔音，天籁魔音，让人过耳难忘哈。周深的一缕执念，每次听他唱歌，脑子里浮想出来的词汇就是丝丝入扣啊，非常好听。本着中国网 Top 40的新歌七号，有机会一定要支持一下周深。接下来是八号，王世安加盟富音乐之后呢，作为见面礼，方老板也就是方大同呢，为他打造了一首中西合璧的歌曲，叫《一步成诗》，诗歌的诗啊，也在去年岁末推出了专辑《诗》。在中西文化当中呢，这个王世安有着非常好的熏陶，他海外成长的背景，那他的外婆呢是中国非常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啊、名字叫做王之玄先生，被誉为中国武旦的皇后，妈妈也是京剧演员。我们来听一下明天。 天后夕阳依旧紧握在中间，多么力量自己演，我只想明天桂花香伴你入眠，归来几时才我的爱别说 但是再也无法牵你的手，跌着又看着被夜淹没，明天你我不疾不复在思念上锁，从此要铭心刻骨。熟悉笑颜，未来其实在我的爱边伤怀，唱着这曲调，心中永驻。明天开始再也无法牵你的手，跌着又看着被夜淹没，明天你我不疾不复在思念上锁。追随却不容许眉眼看明天，要从怀缓回 这段穆桂英挂帅的京剧唱段就是王诗安的母亲特别献唱的，本着中国网 Top 40的新歌八号是王诗安的明天。这是出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华裔的女歌手哈、啊。好，继续来听歌，新歌九号啊。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，因为他们同住一个寝室而有缘在一起，牛梦瑶、蓝奕、妙如婷组成了1022女生啊，1022就是他们现代音乐学院的宿舍门牌号。 好的海岸，看天的颜色，孤 2022女生组合分开旅行的旅客啊，来自他们的第一张原创专辑叫乱糟糟电台，我喜欢这个名字哈，乱糟糟电台。可是我们的节目可很好哦，中歌榜全年不打烊，天天把最好听的中文歌曲送给大家。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在北京呢，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曲目。那这首歌呢，也是本周中歌榜 Top 40的新歌十号。1990年出生的唐艺佳，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流行歌舞系啊，在2013年在最美和声的节目当中成为了萧敬腾的学员。那么作为恩师，萧敬腾这一次为他保驾护航，参与作曲，也邀请到了非常有才华的小雨宋念宇来参与编曲，当然打造的是唐艺佳擅长的 R&B 的风格。本着中歌榜 Top 40的新歌十号是唐艺佳第一次来中歌榜打榜，欢迎你最最爱，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登录中歌榜的新浪的官方微博，为这些推荐的新歌专帖评论和点赞，谢谢，再见。 我从来不明白究竟什么才是爱，你像一道光朝我走过来，感动超载话说不出来。我变得不习惯没你在的夜晚，把时间暂停下来，你是任谁都无法取代。牵你的手放下所有话，安稳睡在我胸怀，牵着你的手散不到未来，幸福的守护让我来，不再让你受伤害。 In your eyes 有我在，有我因为你存在，从今以后眼泪交给我保管。像一道光朝我走过来，感到超载话说不出来，牵你的手放下所有话，安稳睡